最后做一个测试吧。那道远远的光是第13号水塔，从这里过去大概有7公里。现在是12:20:07。预备，跑。 哦妈呀，跑7公里竟然只用了30秒。哇，这是真的耶。虽然感觉快要断气了。但是我得到了超人一样的速度。这相当于我可以穿越时间了。心脏要爆炸了。虽然我得到了闪电般的速度，但身体还是吃不消啊。看来我还得适应。 独孤月终于确定自己获得了超能力，他一脸幸福地往宿舍走，脑海中却突然灵光一闪。 等等， 以我现在的速度对付他 肯定是小菜一碟儿啊。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赵石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东漫漫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厚重的门缓缓打开，一束光射入黑暗，躺在地上打盹的袋鼠抬起了头。 金刚鼠，看招吧。哼， 好吧，看来那家伙也受到了太阳暴风的影响。坑爹。 地球灭亡后的某天，独孤月的日记写道： 我是第一个以音速移动的人类，谁知今天碰到了一个以光速移动的家伙。不过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，这就等于在这个世界上 我跑得最慢。 拜，蜗牛仔，懒惰的音速小子。 同一时间，独孤月搜了几间能开门的宿舍，战过风后，一号战利品是一台游戏机。 改天得找个充电器呀。 二号战利品是一盒需要3个以上玩家才能玩的桌游。 我是超越音速的存在。 虽然莫名的累，但我完全可以扮演3个角色， 没问题。 独孤月依然不知道超能力的真相，而此时的地球总部正在进行第18次独孤月救援计划周讨论会。卡罗尔说道： 所以我的意思是， 不是说好了要绕开宇宙飞船的设想再来讨论吗？我们要从现实方面冷静的来考虑。 从现实方面，如果绕开宇宙飞船这个问题的话，我们好像都不需要开这个会议了。 所以我们要重新想办法，把思路从头改一下。目前我们只有电和电视机，到底是谁去救谁？人类拥有的技术存留下来的还有哪些？ 没有。 那些都去哪儿了？ 海底。 不对，那些都在上面。 詹姆斯指了指头顶上空。 我们的技术完完整整地保存在月球上。如果说我们是原始人，那他独孤月就是神一样的存在。我们要把思路倒过来，他不是我们能救得了的存在，我们要让他亲自下凡。 怎么让他下凡？虽然月球上有足够的发射设备，也有那个技术，但他自己怎么操作？ 所以我们要从这一点入手，重新想办法。都愣着干嘛？赶紧把所有有关月球的资料找出来啊！ 詹姆斯说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经过陨石冲撞之后，大部分的数据资料都沉入海底了。虽然有一些书面资料保存了下来，但几乎都不完整。不过世界各地的某些人就喜欢收集这些资料，幸亏这种行为是犯法的。 好了，能找到的书面资料都已经找到了。 哇，这么多。 不止呢，现在才刚开始搬运，后面还有很多呢。 货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总部，数以万计的纸质资料被运进詹姆斯的办公室，研究员们夜以继日地翻阅资料。詹姆斯指着其中一张照片问卡罗尔， 这是什么照片 啊？当时在月球建造基地的时候也一起建造了太阳能发电设施，这张照片应该就是建造太阳能发电设备之前探查的时候拍下来的。 詹姆斯又发现了好几张类似的照片。 这是什么？ 哪个？ 这些地面上形状都像是人为的。 詹姆斯说完，众人发现这样的照片还真不少，于是大家都放下了手头的事情，将那些拍摄到的有人为痕迹的月球表面照片都找了出来。 这也有， 这张也是，我这里也有好多那种照片。 照片密密麻麻地堆满了整个办公室。 这种照片 有多少张来着？ 建造月球基地之前拍下来的月球背面的卫星照片一共有47万张。 都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今天一个都别想睡觉。 众人将所有设备桌椅搬走，清出一大片场地。所有研究人员今晚的任务便是将这47万张照片拼起来，完成一幅拼图，看看那些人为的痕迹究竟是什么。百无聊赖的独孤月又进入了一间宿舍，找到了一本研究员留下的日记，在里面发现了一张简易的地图。 这是什么？日记本里怎么会有？这是基地的地图？这个大圈是公共区域的第五号房间，不过这个 H 是指什么呀？当然绝对不可能是直升机停机坪。 H 通常什么东西会用 H 表示呢？ 独孤月思考了很久也没有答案。 与其猜测，不如亲自去看看。 左右基地里现在只有独孤月一个人，那只袋鼠又被他关了起来，没什么好怕的。独孤月拿起地图，根据指引寻找着 H 的位置。 从第五号公用室顺着走廊走，在下一个房间左转，左转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然后再从这儿右转，就能看到 H 了。就是这里 ，H。 独孤月一把打开门，屋里的袋鼠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下一秒，独孤月一把关上门，扔下地图，扭头就走。 什么鬼？这张地图完全有问题，都怪我看了这张烂地图，浪费了我宝贵的时间。 也许是最近的工作太辛苦，崔敏涵今天一早醒来便觉得自己感冒了。但想到了姐姐的药和食物，喷嚏不断的她还是坚持来到了总部工作。一进总部便看到地上四仰八叉睡了一堆人。 大家这是干什么？怎么全都趴着？看来昨天全都熬夜了。 崔敏涵走了几步，感觉脚下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。他后退几步，发现他踩到的是一张照片。 这些都是什么？ 崔米涵进门时并没有注意到地面，此时低头才发现地上铺满了照片，看起来像是月球表面。而房间正中央已经被众人拼好了大半的照片里是一个巨大的人形。睡得东倒西歪的众人陆续醒来，经过一晚上的研究，他们也终于确定了这些照片的来源。 这些是绕着月球转的卫星每隔三个小时传来一次的照片， 确切的说是直到现在还一直在传。 奇怪啊，我们怎么就没发现呢？ 我们哪有那个闲情啊，地球都变成这样了。 说的也是，不过你们不觉得他像机器人吗？而且是超级系机器人。 崔米涵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男人的讨论。 没错，一般的机器人是不会出现这种形状的剪影的，这个的结构好像更复杂。 哪里像啊？ 首先我们要做的是确认我们组织里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。 是的。 所以赶紧去找那个机器人操作员吧。 嗯， 都说了不是机器人了，你们这些男人。 不消片刻，工作人员将一名打扮怪异的健壮男子带到了众人面前。卡罗尔有些不信任。 他真的是机器人操作员？ 我叫阿健，是一个操作员。 比起卡罗尔，在场的男人们显得兴奋很多。 天哪，是真的，你快去搭个话。 哎呀，你去你去。 他说他叫阿健，一看就是个高手。 你去问问他带的是什么药袋。 你自己问。 不再指望男人们的卡罗尔对着阿健直接问道。 那这些是我们找到的照片，所以找你过来看看。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？ 哦，这个呀，那个，这是我驾驶过的一号机。 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